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以及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梅艳芳。对成长于上世纪末的香港人来讲，相信不会陌生。虽然她已经离开了接近18年，但她的歌曲、演出以至她台下待人接物、处事作风等等，仍令人依依不舍，未能忘怀。邓达志、黄慧康和嘉宾查小恩一起讲梅艳芳。 今晚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们会在明年下半年合并了普通和公额长生津，或一采用普通津贴较宽松的资产上限，而合资格申请人将领取高额津贴。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77至79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民党将领向毛泽东表示有意和谈，但是就绝口不提中央军的问题。究竟这次和谈谈不谈得成，令到战争结束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6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网上的世界呢是发展得很快，任何行业不去开始认真地去看的话呢，其实是会倒退的。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问啊问 ，please don't jump。 2015年南美洲爆发寨卡疫症，呢种由蚊传播嘅疫症，虽然只属轻度传染病，但就会令胎儿出现小头症，令大脑严重变形。 受全球暖化影响，一般系热带地区生长嘅蚊，最近连喺欧洲都发现得到。寨卡疫症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席卷全球呢？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寨卡疫症》， 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唉，你咁嘅年纪，咁嘅合作，咁嘅感情线，咁大家系睇得投入，咁梗系有啲咁嘅嘢传出嚟啦。即系等于而家我哋年纪大咗啦，咁咪少咯。 50知天命，佢系马神马德钟。 正所谓50知天命，睇到好多身边嘅人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喺度。而家又会识得，哎呀，物来则应，时过不留啦，系咪过咗去嘅嘢，亦都唔需要留恋，又唔好谂咁多。啊，有啲咩新嘢，顺应佢去做咯。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好啦，又翻到嚟星期四重阳节嘅广东广西，今晚系继续我邓达志星期四晚嘅主持人，对面咧系我个拍档黄慧康医生 ，Blues。 大家好。 另外呢边咧 嗱，佢唔准我讲佢哋以前嗰个艺名，但系咧，即系我哋有个新嘅名啦，系啦，咁、样呢个系，我哋讲系娱乐达人都唔得，跨媒体娱乐达人，噔噔噔噔，查小欣。 Thank you， 小欣姐， 系 啦，咁我覺得咧，如果講到即係娛樂圈嘅過去人物啊，各方面嘅嘢咧，冇小欣姐講，根本係唔掂，任何人講都唔能夠講得過佢噶啦，知道最多內幕資料， 唔係咁講，唔係咁講， 係啦， 多謝多謝多謝。 當然啦，我哋今次咧就講嘅係妹姐梅艷芳，因為最近有套電影咧，咁佢係。好多大家都講佢啦，回憶佢啊，各方面嘅嘢啦，咁 同你一齊睇啦。 係啦，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睇到喊曬啦，完全即係有好多嘢，即係諗翻佢以前嘅嘢。咁 anyway 啦，咁今次我哋就唔係講佢套電影，我哋今次咧係講梅艷芳，有關梅艷芳，有關佢嘅點點滴滴。係咁樣，所以咧係特別咧係要求小欣姐咧上嚟幫我哋手，品嚐五台山同我哋幫手。 多謝多謝，榮幸非常榮幸。 係啦，但係仲有咧，今晚咧係有啲特別嘅嚇。平時咧，我哋廣東廣西咧十點半先開始，但係因為今日係公眾假期，公眾假期因為冇咗呢個財經新聞啦，咁咧所以咧就新聞之後再嚟啦，咁所以變咗咧係由10:20開始，一直咧去到下一 part 咧就係中間冇新聞咧就去到11:00先至有新聞。 哇！咁我哋多 踩足曬五分鐘， 因為時間車到嚟啊，所以要踩多啲， 係啊， 吐多啲料啊。嗱，我哋不如咁樣，我哋三個各自講一下，即係我哋對妹姐嘅 Anita 嘅睇法啊，即係自己心目中同佢嘅交往，你好多交往啦，即係我哋少啊嘛，係啦 ，Bruce 講先。 嗱咁樣三個當中咧，我諗咧，我最少接觸阿梅艷芳噶啦，因為咧，我唯一一次即係面對面見到佢嘅時候咧，就係嗰時我讀大學二年班咧，偷偷走去參加新秀第五屆， 咁我試咗咯， 係啦係啦，咁嗰時咧我唱到第二 round 嘅時候咧，佢坐 board 嘅。吓咁好友善嘅佢个人就咁跟住嗰啲咧就系我睇佢咯，就系例如话喺红馆咧佢嘅表演咯，咁所以咧我又比较少呢个机会。嗱，我觉得妹姐咧俾我哋嘅感觉咧系好亲民啦，系好有能力咯，亦都好谦虚啦。咁佢亦都系我哋点讲啊？我哋集体嘅回忆其中一种，其实真系好叻嘅人先至做到集体回忆。 咁我想问你，你去参加呢个比赛嘅时候，你唱咩歌？ 嗰时啊。我作為一個大學生咧，咁咧嗰時候我已經作咗好多年歌噶啦。咁我唱歌嗰時咧，我係拎自己作嘅歌去。咁嗰時係得到阿黎小田嘅垂青嘅， 係 啦。佢嗰時咧覺得好 impressive， 因為嗰時候我個年代咧，首先講咧成30多年之前啊，咁好少大學生唱歌嘅。第二咧，好少人有原創。 一九幾多？ 嗰時係1986定87年嘅。 阿妹就1982。 係啦。 哦，好紅啦！佢嗰時已經 好紅啦！佢嗰時咁嘭嘭聲咯。 係啦，咁佢俾咩評語俾你咧？ 佢唔會逐個俾嘅，佢只係俾啲眼神咯。佢俾我唱到成大半首歌咯，但主要都是阿黎小田讲嘢嘅，始 终。哦，系。 但系个感觉是十分之好，同埋觉得佢好友善咯，系咯，好舒服咯，系咯。 咁佢又冇讲嘢，点解你会觉得佢友善呢？ 佢眼神啊嘛，啲 gesture 嘛，佢 attentive， 即 系唔系嗰啲礼你嗰啲系嘛？ 系咯， 唔会 掘你啊，秒你啊， 你系礼你噶。 系咯，佢会成个过程。 你翻屋企啦，咁个眼神话俾你知，你唔使翻嚟啦。咁 系咯，其实嗰时我应该都有少少胜算嘅。所以好都几留意咁样样咯吓。 哦， 我觉得个感觉唔错嘅。 咁你唱半首戏，因为有人盯你啊？ 嗰时嗰啲人个个都系唱歌嘅时候咧，好快俾人盯噶嘛，系 咪？已经第二轮呢个快俾人盯， 第二轮就好啲咯。我唱足成大半首噶啦，都系跟住嗰啲都系 repeat 嘅嘢。 诶，咁啊好啦，咁你做咗医生， 都冇后悔过。 嗱，我咧就有啲接觸嘅，但係都你話好多亦都唔係嚇。咁樣我最記得我第一次識佢咧，其實喺 disco。 哦， 啲啊， 咁係邊個介紹我哋咧？連元輝。 啊 ，Alan 係啦，咁佢嘅死黨，佢嘅死黨中嘅死狼，死黨。 係。 咁咧就咁我之前係識 Alan 嘅，咁我識 Alan， 咁然後當時佢贏咗啦， 贏咗咧，咁然後就係落啲啲咁啊撞撞到，咁啊介紹 Anita 呢個係咁啊，即係細路女啦，其實都係嚇。咁、我啱出嚟做 designer 啦，嗰段時間出咗嚟，翻嚟香港年 應該係八二八三啦，係嘛？ 係，但係我翻嚟唔係我識佢嘅時候，根本係佢啱啱贏咗冇幾耐，所以我翻嚟我自己都未夠一年喺香港。其實佢贏嘅時候嚇，咁啊，即係好，即係好，即係好 green 啦，仲有小鮮肉啦嗰陣時都， 絕對係啦。 咁嗰個一次，咁另外一次咧就即係有好多其他 occasion 都會撞到嘅。咁、有時即係 fashion week 啦 ，fashion week 咁有一次佢幫佢恩師啦 ，Eddie 啦，劉培基咧就做 model 啦。嗰次就係佢 Eddie 嘅印度嘅 collection， 好印度嘅、印度嗰啲 sari 啊，啲咁嘅絲啊，啲咁嘢。咁咧就阿妹係壓軸，即係佢個組衫，阿妹壓軸出嚟咁。咁我哋都會去喺後台有成咁樣，都會打下招呼啊。 佢係一個很好好嘅 model。 非常好，因為佢身形其實佢唔係啊，五尺九、五尺十嗰啲，但係佢個比例咧係完全一個 model 嘅比例嚟嘅，絕對係。 衣架身形 同埋個樣啊，影相出嚟咧，因為佢個塊面夠 細，明顯 夠細啊，一定要細得嚟咧，佢嘅眼啊，佢個嘴啊。嘴唇要夠厚，眼要夠大。嗱，呢個係 model 最基本嘅，因為 model 嘅眼咧，其實咧係你見哇對眼好大，其實佢哋真係生到去旁邊嘅，一路去到旁邊。但係咧塊面咧係唔能夠闊。所以好多咧中國嘅 model 咧，有時佢係真係幾靚啊，好成，點解佢哋唔得咧？去到外國，因為咧你稍微拳不高啲咧，你就好大塊噶啦塊面，就算好瘦都好。咁佢就唔係嘅， 妹阿妹個塊面。Terry 同我啱啱倒轉曬， 你唔需要做 model 啊嘛，你有好啲其他嘢做。咁anyway 啦，咁樣就但我印象比較深刻嘅，即係雖然係見過好多次，但係咧最深刻有兩次，一次咧就係係我一個一年我生日，咁其實係 Danny 咧 ，Danny 同埋羅記咧約咗 陳百強 係啦 ，Danny 陳百強啦，同埋羅文咧就一齊我哋。食飯嘅，咁食完飯咧就約咗去啲啲，咁啊嗰陣早期嘅卡拉 OK 啦，即係好早期嘅嗰陣時，咁佢哋約咗阿妹一齊嚟，咁 end up 咧就嗰晚咧，我哋唔係人多，我諗我哋十個人都唔夠嘅，即係七八個咁啦，咁咧就 end up 咧佢就三個輪流唱咗幾個鐘頭，但係咧就印象最深刻咧就係、當阿妹拎起個麥唱嘅時候，佢對住我哋幾個人嘅啫，咁啊 Danny 就喺度。拍手掌啦！嚟啦！佢上身啦咁啊， 系噶， 佢唔好理你对住几多万人定系几个人，佢都系咁样唱歌噶咁。 系，佢哋系其实喺玩嘅时候唱得可能比做演唱会更加精彩，因为开即系好 relax 啦。咁所以系即系。你同佢哋就咁樣，好似鄧達志咁樣，同佢哋咁樣私人嘅相處咧，係特別好多嘅嗰、那個感覺，係啊，因為妹咧就係佢一出道，佢攞咗第一，佢攞咗即係全香港啦第一屆嘅新秀歌唱冠軍嘅時候咧，咁我喺電視度睇，因為嗰陣我做緊一個係周刊嘅編輯啦。我應該是總編輯啦 ，anyway， 咁咧我就覺得哇，呢、這個真係呢個係明日之星，呢、這個係 superstar 嚟嘅。咁我就同 係明日 superstar， 係 明日 之星啊， 係明日 superstar 之星都即係一定係佢噶啦。咁因為我哋做其實做呢行咧，即係我哋嗰陣時做周刊咧，最緊要咧就係你要識得去 spot 邊個係得嘅。你 spot 咗佢啦，即係你揀咗佢啦，咁然後你去同佢即係有一個交往啦，咁你跟住之後係即係我如果講得比較即係商業啲啦，就去攞料啦。咁、但係其實阿妹係一個好好做朋友嘅一個人嚟嘅。咁 好善思啊，咁同你交談啊， 係我哋玩啊，我淨係玩啊，唔係交談啊。咁我哋就我就嗰陣時我係做緊採訪主任。咁我同我總編輯講，我要訪問梅艷芳。咁係我同佢做第一個佢攞咗新秀之後嘅訪問，佢好怕醜，好即係好不安啊。咁然後佢個大哥阿梅啟明咧係陪住佢嚟嘅。佢答每一條問題，佢都要問一問梅啟明。梅啟明岌頭，佢答。咁有啲佢唔識答咧，或者佢覺得佢答得唔好咧，咁就佢就望住梅啟明就求救。咁大哥咧就幫佢答嘅。咁答咗之後咧，佢就好安心。咁我哋就咁樣就做咗朋友啦。咁之後咧， 就我哋成日一齊玩啊！即係一個星期，我諗我哋有2-3晚咧係一齊。 哇！好多啊，嗯。 因為大家，啊、因為佢又唔係話即係好多嘢做啦，當時。咁、但係咧就即係大家夜晚就約埋一齊咯。我哋要有啲咩時間啊？ 我哋講緊啊，每日唔可以冇歌嘅，即係嚟只歌先啊，沖淡一下。 嗯。 啊，咁呢只歌咧就係梅艷芳早期嘅最紅嘅其中一隻歌啦，但我亦都好中意其中一隻。回头已是百年身。 哦， 说过再不见，在这天。之后，说过抱紧一次，要分开一生都足够。你却说等我，直至再拥有。我更加的舍不得，怎么可以走？也许应回头。此刻回头，能再紧握你一双手，可惜心能留，心不能留。人能承受多少伤口，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相见没有浪漫，但见白头。再见再不见，谁能猜得透？也许应珍惜今天，欢欣中放手。到底应回头，不应回头？来到这一刻。怎开口说不出离愁，只好摇头，微笑中走开，挥挥手，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有没有？只好摇头，微笑中走开，挥挥手，再会说了，再莫要想以后。这一生的光辉有没有？ 回头已是百年身、我哋拧翻转头望一望阿妹嘅人生咧，其实咪前咪后咧，我哋好唏嘘嗬，即系好多佢嘅各方面嘅嘢咧，都我都永世都讲唔完嘅吓。嗱、我咁样讲啦，其实好多天王巨星啦，即系都曾经系朋友，熟与唔熟嘅程度个个都唔同。但系我听嘅新闻，我系原来我冇流过一滴眼泪嘅。 但阿妹走的时候我又 嗯 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即我很锡这个人的。咁當然咧，即係我哋唔係話熟到，即係佢哋成日，即係好多時好多人係好中意浸淫一齊同，即係啲，即係我咁小欣姐都好清楚嘅，我自己即係 over long， 其實我好早出名啦，出名出好早，咁、其實我亦都識好多人，但係我唔係唔知係我選擇定我工作嘅情況、我環境周圍去啊、周圍飛啦、即係我唔係話經常有一班所謂圈子。是浸淫一齊的、我是沒有的，其實跟其他人有些都不同、但我和我妹的交往是、即蜻蜓點水，耐不中撞到，耐不中撞到，但我覺得我跟她之間是惺惺相惜的、尤其有一次呢在台北呢，我是、代表香港去跟衛發展局的台北、做即 大事宣傳的時裝周、以前香港是很巴閉的嘛，即不要說去其他地方就是亞太區，你都係 number one 嚟噶啦，已經係。咁日本係日本自己嘅，日本嗰啲嘢係唔出嚟噶嘛，係即係你可以仰慕佢，即係佢亦都唔，佢哋唔稀罕亞太區，因為係啦。咁咧，但係咧，佢好 domestic 嘅啲嘢。Either 佢哋有啲 iconic 嘅人咧，係巴黎、係米蘭，但係咧，most probably 好多嘢咧都係 domestic 嘅，但香港就唔係，香港係外展型嘅。咁所以我哋周圍咧就好似當其他人話係咩？要去長征咁啊，周圍去長征啊，去呢個發掘新嘅市場。其實我哋做 fashion 曾經香港咧，我哋都做過好多咁嘅事情，周圍要去長征啦。咁其中有遠有近咧，近嘅台北、新加坡都要去啊。咁即係去東京、去漢城。咁有一次就喺台北咧，咁佢哋就請咗阿妹一齊去咯。做宣傳。咁我哋係因為咁咧，我哋一齊要做宣傳啦。我哋有酒會啊，有晚飯一齊啊咁咧。即係我覺得佢好好，佢係其實 basically 咧，佢一個好健，即係好大體嘅人啊。喺咁嘅場面嘅時候咧，佢完全係冇嗰種即係佢真係做天王巨星嘅材料咯。佢唔係淨係一個歌女或者歌手。喺嗰個位嘅時候咧。佢就係整哇幾十人一張台，一張台，佢坐喺呢度咧，佢就個天王巨星。咁其實即係我同佢坐得好近咧，但係佢瞓貪就貪，因為我哋一齊喺香港，即係我哋兩個係代表咁啊。咁佢即係會同我即係舉杯離開個一個 distance 咧，不斷舉杯啊，俾個 signal 啊咁樣，即係佢。你見到佢一個係好得體嘅人咯， 所以呢個睇到咧，梅艷芳咧係一個好進取啦，真係會進步嘅人啦。因為其實佢大家都知啦，四歲喺呢個麗苑度嚇做 好多細個連電話都未識講。 係啦，我哋真係講得唔好聽啲就賣唱啦。咁然後佢就一路即係都係一個歌唱嘅生涯。其實佢冇得讀書，佢自己都話佢讀到 form one form two。咁但係佢有呢一種嘅氣度，好似頭先阿 William 講，佢有嗰種嘅氣度，佢有嗰種嘅儀態。是他学回来，他真的很进取去学每一样东西，他也都知道 他需要是这样，他才会去提升到自己。这个是阿妹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的，即是 他学得很快，他也明白得很快，他知道他必须要是这样做。所以他在拿了这个新秀之后，他是但佢英文唔好嘅，但係你知道唱歌咧，即係你英文、日文乜嘢文， 都會 即刻搞得掂嘅嚇。咁佢咁我哋嗰陣時係即係大家都唔係話揾到好多錢啦。咁我哋就成日聚喺一個朋友嘅屋企嗰度咧，就係玩啦，因為大家都需要一個好輕鬆嘅時間，即係佢都好緊張，佢要爬緊上去啦。咁我哋係玩咩呢？就玩猜妹，佢真係猜妹真係好叻，就係猜十五二十。咁佢猜十五二十咧，係永遠都贏嘅。咁我哋玩咩呢？就係攞啲唇膏同埋嗰啲眉筆， 畫塊面 就畫塊面。 OK。 咁我咧就輸咗一次俾佢啦，我成日輸俾佢。咁咧就畫塊面啦，就畫咗只大蝴蝶。我睇佢畫嘅時候咧，佢直情係一個細路女嗰個樣啊，因為佢冇童年啊，佢細個係 四歲個四歲出嚟唱歌，係佢係冇童年，佢係其實佢係到成咗名之後，梅艷芳先至有一個童年翻翻嚟，佢就真係 有個自由去選擇 佢真係可以玩，佢真係可以露出佢最童真嗰面。我咧真係見到佢好可愛，我瞓喺度俾佢畫嘅時候，我都好笑。 但我都記得佢細個嗰陣時嘅，細個嗰陣時我哋有即下嘅，即係。好近距離嘅見面嘅，點解咧？咁話説咧，咁我有個唐阿伯咧，咁佢就嗰陣時好早期，即係都好叻嘅，佢好後生咧，咁佢已經拎咗喺元朗咧拎咗太平紳士嘅，咁就當然大肆慶祝啦，大肆慶祝咧，咁咧就即係另外一個叔公就幫佢手，即係安排一嚟唱歌啲咁嘅嘢，咁佢識得呢啲人多。咁咧佢就識得叔公啊，識得奚秀蘭嘅爸爸。 哦。 咁咧佢就請咗奚秀蘭，奚秀蘭嗰時好紅啦，奚秀蘭嗰時喺電視各方面。咁奚秀蘭嚟唱歌之餘咧，佢又要帶啲即係佢過場咧，帶啲另外啲人去撐佢嘅，即係 support 住，即係啲當佢要換衫啊定點咧，另外啲人唱，佢又帶咗梅艷芳、梅愛芳兩姊妹。 哦。 佢兩個好 細 個，嗰時好細個，嗰陣時佢哋嗰陣時好細個， 真 係講緊。我諗佢隨時，即係就算唔係四歲六歲都好啦，都係六歲八歲 咧。係啊，係啊， 係嗰段時間嚟嘅，好細個嘅嗰陣時佢哋。咁咧就仲有珊珊都喺度。 哦， 係啦，即係佢哋就佢哋嗰差唔多年紀嘅，佢哋都 係。 咁一齊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嘅小學都係幾年班嗰啲嚟嘅，但我就好記得呢幾個細路女啊。係。當然佢哋化妝化到好濃啦，著曬閃靈靈嘅迷你裙啦，咁當然係著。即係著長 boot 啊咁啦，即係扮大人一點化，點曬髮啊咁啦，咁啊再歌再舞咧，台上面其實完全你唔知道唱緊乜嘅，咁啊只不過咧，你係記得呢幾個細路女就喺台上面跳嚟跳去跳嚟跳去，一路喺度唱歌，好落力咁唱歌咁。 同埋嗰個年代嗬，有啲咁樣細細個咁喺度表演。 哦，嗰陣時好興喎，佢 即係好興㗎， 好興有啲細路，即係啲細路女有啲咧，即係好似。永遠都受歡迎嘅，無論去邊個市場，啲娛樂嘅市場咧，有啲細路女出嚟，佢都即係中和一下個氣氛，佢哋中意佢哋，嚇。所以啲童星咧，你永遠啲，尤其即係五六十年代嗰啲粵語長片咧，一定不缺咧喺絕大部分嘅電影都有童星。 所以我覺得可能阿妹個 showmanship 咧，就係細細個，即係你都唔使教佢，佢自己已經係識得點樣攝場啊，點樣去搞個氣氛啊。所以你睇佢啲演唱會咧，係每一次都係嗰個氣氛係好熱烈，即係佢一出嚟講兩句嘢已經哇，成個場爆曬。 講咩？你喺旁邊即係睇住其他啲即係啲大嘅姐姐啊，出名嗰啲歌星，佢哋唱。你喺旁邊睇，你喺旁邊係攝場嘅啫，你喺度，但咧就知道佢哋唱乜嘢歌，下邊人就會拍曬手掌，佢哋講乜嘢，啲人就笑曬，學曬嘅，根本即係嗰個教育學校教唔到你嘅，你演藝學院教唔到俾你㗎，但係嗰個係佢由細至大。其實佢哋識講嘢，識出嚟唱歌跳舞，已經學緊嘅係一個學問嚟㗎啦。 不過講時講啊，即係如果好似就係話阿黎小田啊、馮寶寶佢細個做童星咁成功咧，係咪可能得到好多人認同咯？但係如果以前嚟講咧，即係可能而家比較年輕啲嗰啲咧，就會覺得有例如話電視節目啊，咩美國一丁啊、英國一丁啊，即係佢哋個 American Got Talent 啊，咁覺得哇細細個唱得咁勁，哇拍曬手掌係咪啊？咁但係。當阿梅艷芳仲係做緊呢個即係好細個去賣唱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咧都會受屋企人啊或者係啊同學嗰啲白眼嘅，因為嗰時嗰個 culture 嗰個文化咧，就覺得賣即係 賣唱啊嘛， 係唔會有呢種身份 的。我諗一個個啦，睇你即係睇你個 background 啦。黎先生屋企係好嘅， 係 中產嚟嘅。佢爸爸係藝術家，佢媽媽係文化人，係大公報。咁佢點解佢會做戲咧？做童星咧，係因為佢爸爸識得好多演藝界入邊嘅人。咁啊，見到小田細嗰陣時精精靈靈咁樣，嚇、啊、嚟做童星。咁啊，做咗佢自己上癮嘅係佢自己上癮。佢媽咪，因為我同佢媽咪熟嘅，以前佢媽咪未離開之前，以前佢大公報嘅編輯，我幫新聞部編輯，我就幫新聞部寫過嘢，所以同 我都識佢媽咪， 係同我大姐好熟嘅。咁佢就話佢話佢話小田同 Helen 唔同 ，Helen 好藝術家，佢讀書，佢中意睇書，佢跳舞，跳芭蕾舞。咁小田係中意娛樂圈嘅嘢，佢冇辦法啦。咁其實佢唔係好 agree 呢樣嘢嘅。咁但係小田中意，咁佢就接受俾佢做呢件事。所以佢有啲唔同，佢係佢自己嘅選擇。 係 Bobo 就冇得選擇 ，Bobo Bobo 仲慘 ，Bobo 係完全冇得選擇。 所以啊 ，Bobo 後屘都即係有啲問題嘅。 係啦，阿妹佢哋咧係即係佢哋要揾錢，但係咧，我覺得佢哋揾錢之餘咧，佢兩個其實就冇去到 Bobo 嗰個程度。 冇。 係啦，佢哋就係翻工咯，佢哋人哋翻學，佢哋翻工咁咯，係。 係爭得太遠啦，即係 Bobo 同阿梅艷芳，但係即係我哋講翻梅艷芳啦，我哋今晚係講梅艷芳啦，嚇。咁佢係誒即係一個。真是女中豪傑咯，好好勁嘅，即係佢嗰啲嘅豪氣啊， 豪氣義氣嚇， 豪氣義氣，即係嗰啲誒男子氣概，嗰啲誒即係毫無任何嗰啲好傳統嗰啲諗法，即係譬如佢有一年生日啦。我最記得我哋喺一個 disco 嗰度啦，咁我哋一齊去玩啦，即係佢話啊，我生日啦，我開 party 啊，哦咁，咁嗰陣時啊，鄧光賢都仲喺度嘅，咁就即係鄧光賢走咗啦嚇，咁嚇，咁佢就猜妹啦，佢啊，佢好中意猜妹，阿妹好中意猜妹，咁佢就猜妹啦，咁啊猜個好唔吉利咁樣。咁佢話：喂，我話妹唔好啦，你今日生日唔好猜埋啲咁嘅嘢啦，咁啊嚇，誒百無禁忌。惊咩啊？我哋猜过，你知佢嗰啲仲系嗰啲 嘅表现， 小云小吉嗰啲声就出嚟。惊咩啊？我哋要猜嗰个妹噶， 可以幻想得到。 咁啊，我好啦，随得你啦，你唔怕就得啦。咁样，即系佢就系一个咁样，真系好好玩，系唔会谂呢样谂嗰样，佢觉得好玩，佢就去玩嘅人，系啊，咁啊。即系而家谂翻起都觉得佢系即系咁梗系觉得可惜啦。因为佢第一个演唱会嗰个场刊系我帮佢做啦。咁嗰阵时就系点解佢搵我帮佢做嗰个场刊咧？嗰时其实啲演唱会啲场刊咧就系好行嘅，就系全部都系即系广告啦。咁佢阿妹咧就系十二月做演唱会嘅。咁1985年，咁Leslie 咧哥哥咧就系1985年嘅八月做佢第一个演唱会，咁嗰阵时哥哥咧就觉得演唱会要有一本好嘅长刊，咁佢就揾咗我，咁我就话我长刊咧就唔应该系一个长刊，即系净系广告。你啲長刊其實係全部廣告嚟噶嘛？個長刊咧應該係俾歌迷咧係可以拎翻屋企留為紀念，應該係一個迷你嘅寫真集嚟嘅。咁我咧就揾咗一個好出名嘅攝影師，可能鄧達志都識嘅，就係高倉石。 係 Johnny Cool。我第一次俾 media 唔係 media 啦，即係嗰只 TDC 嘅 media 咧，就唔係話出邊媒體影相咧，就係。就係高倉石 ，Johnny Cool， 佢年紀唔係好大嘅，嗰陣時好後生，靚仔高大。係 啊，而家都好都長 頭髮啦， 好 有型 而家嚇。咁我就揾咗Johnny Cool 咧，就幫Leslie 咧就影咗三張相，好靚。我啱啱琴晚即係執翻曬啲相出嚟，我再執翻一啲更靚嘅相出嚟。咁嗰個長刊出咗之後咧，十二月咧，即係四個月之後咧，就到阿妹咧就開佢嘅第一個紅館演唱會。咁阿妹咧睇咗 Leslie 嗰個長刊之後，佢好中意。咁佢話：你幫我做我嘅長刊。我話好。咁我都係揾翻高倉石，就揾幫佢影咗三執相。哇！嗰三執相靚到不得了，但係你唔可以想象我哋嗰三執相咧係攞命三執相、三輯相，因為係要影一個室內兩個室外，係三個鐘頭之內，但係只有梅艷芳做呢件事嘅。即係佢係要上曬妝啦，中途要轉妝，係轉衫。你諗下呢三樣嘢喺三個鐘頭之內做到，好少藝人可以做。 肯做， 我哋影咗1000張相， 哇！ 張張都用得，每一個眼神，每一個 pose 都係正嘅。 佢交氣交得好準， 犀利。 係啦，即係你唔好理佢，你好急，但係佢就做到俾你。所以啊，即系系啊，而家冇乜人做到。I'm sorry。 第一，即系佢，即系其实咧， 即係佢一定要對自己好有信心， 嗯、 對自己嘅外形啊，佢成個打扮啊各方面，甚至佢每一個眼神啊，或者佢每隻手指嘅喐啊嘅地方咧，佢對自己好有信心。 係， 佢唔會話得唔得啊？得唔得噶？有啲人會問你嘅，不斷問你得唔得噶？佢唔 會。 後期有一個後起之秀係做呢樣嘢，嗰、那個叫謝霆鋒。 啊， 佢仲勁，係15分鐘之內俾我影咗600多張相，係張張都用。 佢仲係冇時間。佢係冇非常冇時間，就俾15分鐘。 唔係佢冇時間，係有啲問題出現咗啦。Anyway， 咁係 Wing Shy 影嘅執相，又係真係呢啲，我覺得佢哋係生出嚟就係做明星噶啦。 成隻出書啦， 嚇 出書啦要。 边个出书？ 你咯， 你出书啦，你攞咗，你又攞奖啊你？ 唔系，但你嘅 memoir 好犀利咯，会即系嗰个，即系你嘅星途回忆录嘅，啊，好劲咯，啲人全部都系劲人啊！你咁多，仲有咁多资源喺手上，好犀 利 啊！ 真系， 哎呀，多谢你啊！但系睇睇一等达志嗰啲，你嗰本咩书攞咗嗰个咩？ 一路历程。 依路歷程、啊， 其實呢個依路歷程嘅名係方方幫我改嘅，嗰陣時唔知用咩名好嘅，因為 蕭方方 好好啊，呢個名都 係咪？蕭方方幫佢改名啊，你啊應該寫啊你。 唔係我當然我寫啦，但係我覺得即係你唔出書，即係尤其你個即係你即係咁長時間嘅 memoir 啊，即係咁多巨星啊各方面嘅嘢咧。即系你唔出嘅话，系一个好大嘅浪费嚟。 同埋我哋得益啊！如果你写到， 系啊， 系咩？ 系啊，系啊， 啲旧嘢嚟嘅，大家有兴趣咩？ 冇人 care 够唔够？问题好唔好？ 哦，好唔好睇系嘛？ 呢个系好重要。我哋再倾呢样嘢。 好 嗱，我哋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咧去到咧11点新闻之前咧，咁我哋咧就再嚟一只歌。但呢只歌咧就唔系阿妹自己唱嘅。但阿妹唱呢只歌咧，系选新秀而拎咗冠军。咁咧呢只歌咧，我哋就送俾小凤姐徐小凤嘅《 风 的季节》。 耶！ 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月星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想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人，泛起一片迷茫尘埃，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痕。 37岁丹麦男子，信奉伊斯兰教，怀疑有激进化倾向，袭击似乎是恐怖主义行为，正是调查动机。袭击发生在当地星期三傍晚，疑犯据报在东南部城市，在东南部城镇孔斯贝格以弓箭向人群施袭。警员6分钟之后到场，疑犯向警员射箭并且逃走，最终在大约半个钟之后被捕。挪威警员一般不会配枪，但是警方因应袭击下令全国警员配枪作为预防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32点，升4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22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8，日元113.6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6，人民币6.441，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01美元，卖出1797.43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圆规集结喺河内之东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北部，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埋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来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艺术发展局主席黄英伟、2019年度十大杰青陈君阳、品格教育协会创办人刘马路明。 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电影《沙丘寒战》是改编自法兰克·克伯特1965年的英文科幻小说《沙丘》系列的第一部，他获奖无数，一直被推崇为科幻小说之中的神作。《沙丘》系列由15岁的保罗·阿特雷德斯的成长历程为开端，他勾画出一个庞大而且跨越万年时空的史诗故事。克伯特用一串串复杂的人物关系带出一系列超时代的观念，一直备受小众推崇，但要等到在50多年之后的今日，大众才开始能够明白和接受他浩瀚而贴近现实的世界观。克伯特可以算得上是现今世代备受注目的永续农业运动文学先驱，比起早期科幻小说，想象未来技术进步会令到理想世界之内所有生态限制变得无关重要。在沙丘之中，被环境灾难摧毁世界的概念部分来自克伯特早年在塔科马的生活经历。塔科马在1950年代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所以克伯特建构的世界之内和星球大战、漫威电影宇宙的传统英雄旅程背道而驰。没有令人敬仰的英雄， 亦都冇完美嘅瞬间解决方案。气候变化同埋其他生态问题都唔系一个独立嘅问题，生态科学系文化、社会、政治、宗教同非人类世界交织喺一齐，有如涟漪效应，环环相扣。喺佢笔下嘅佛瑞曼人明白，人类唔能够喺有限嘅阿拉基斯星球之上无休止咁消耗。为咗实现资源平衡，农民、建筑师、经济学家、教师同其他人一齐努力建立一种新嘅可能性，一种可以大范围持续咁样循环使用在地有限嘅社会资源。沙丘系列引发咗人类对环境问题嘅兴趣，亦都期望可以借此激励住新一代嘅读者、作家同科学家可以尽早适应牵一发而动全身呢一种东方宏观哲学嘅思考方式去看待问题，看待自己嘅蓝地球。蓝地球，海林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十一点钟之后嘅广东广西，继续有小欣姐查小欣，同埋 Blues 黄伟康医生喺我前面，我系邓达志，大家继续讲有关梅艳芳。小欣姐靠你啦，嚟紧呢个钟头，所有有关梅，我哋喺旁，我哋喺旁边，我哋即系插场嘅啫喺度。 唔系咁讲，唔系咁讲， 系好。 OK， 用你嘅 rhythm， 用你嘅即系用你。你個構思即係將佢彈出嚟。 OK， 係你識猜十五二十嘅係嘛？ 呢啲四個好簡單嘅啫， 我係麻咗幾多隻都唔知嗰啲人嚟㗎， 啊、 絕對係。我絕對是那種人來的、 okay， 今天才跟朋友聊過， 那你們不可以跟梅艷芳做朋友了不是他不打麻雀但他差十五二十真的 是 無可匹敵、啊、即是妹王啊，定閃電手，即係連阿成龍啦、啊，即係呢啲咁樣功夫高手咧，都要輸俾佢。佢係即係快到咧，嗱 ，OK， 猜妹叻係乜嘢嘅基礎先啦、啊、嚇，我哋講啊，猜妹咧就係佢好快，佢 read 你嘅 mind， 佢知道你跟住出乜嘢，你我佢同你猜兩盤嘅啫，佢就知道、哦你跟係呢、這個跟住出咩出咩，咁佢先贏到你嘛。 啊、 即係呢個係佢聰明啊！你明佢嗰種嘅機智啊，佢、 嗯、 完全係好快喺一分鐘之內，佢已經佢都唔使一分鐘，我就猜兩盤會好快啫嘛。佢已經知道哦，你出完呢個十咩收曬，跟住你梗係出乜嘢，所以佢係所向無敵啊！佢真係猜 咩 ？read 曬你哋個麥。如果佢係中意。如果他是懂玩象棋的话他都会赢了。 是啊他玩什么都会赢、嗯。即是他很快他知道 你跟着是做什么你会跟着是做什么。这个就是梅艳芳。他是还有他很可爱。即他是很喜欢玩你跟他玩他是什么都会跟你玩。但当然后来呢就他身边有很多人即是我们做传媒的。同佢嗰個嘅隔絕咧，就係、是、佢開始佢身邊有經理人啦，有助手啦， 係 有即係好多人啦，係 啦 係啦，因為我哋同梅艷芳交往嘅年代咧，係1982年啦，當時係冇。经理人公司冇助手， 电视剧都未出现， 冇嘅、 啊， 我哋系可以，我哋 至少年未出现。 系啦， 系啦，至少两年未出现。 即系我哋嗰阵时有咩可以系踩上去佢屋企，即系 就話啊乜嘢哎呀啲咩咩咁，佢會同你講一輪嘅。咁到後屘已經唔可以啦，佢又搬咗屋啦。咁然後佢非常嘅受保護啦。咁所以當時傳媒同佢嗰個嘅接觸咧，就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容易。亦都因為咁咧，就好多嘢唔可以直接問到佢。咁跟住就有好多嘅新聞出咗嚟，都唔係佢自己答，有好多人幫佢答，答得好唔好就另外一件事。咁但係就會當然係唔會似得真人答嘅咁直接咯。 真好可惜， 好可惜㗎。即係 佢慢慢慢慢，其實所有其實好多啲藝人啊、歌手啊，各方面都好啦。其實去到一個階段咧，佢哋慢慢佢哋過緊嘅生活就真係非人生活，反而即係好多人以為佢係捱緊嘅時候啊，捱上去嘅時候係非人生活，唔係。嗰時佢仲過緊人間嘅生活，因為捱啊揾食係人都係咁樣做，人哋去開山劈石，你唱歌咁解啫，其實係，但係即係過緊人嘅生活。但係當你去到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因為你唔係。在他们眼中，尤其在你身边得到利益的人，你不再是一个人，你是一个生财工具。是的，你是生财工具，你是工业，你一个人包揽工业，很多在你旁边帮你伴唱，帮你伴舞，帮你作所有的人，你都是他们的生财工具。那你就不可以有任何行差踏错，有什么即是 negative 的新闻，全部都不行，全部都帮你避开了，即是你即係其實犯少少嘅錯都唔得，一定要標立到個形象咧，唔可以俾人哋覺得你有問題， 係 一定係完美嘅。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唔完美咯，人係冇可能完美噶嘛。其實 係咁，但係嗰陣時就係啱啱經理人年代興起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知道嗰、那個經理人嘅制度應該係點樣行啊。咁所以即係。傳媒又適應緊啦，佢自己又適應緊啦。 其實咧，即係唔係 artist 先，我都講翻 model。有段時間真係突然之間，你 remind 我咧，係經理人制度突然間出現啊，係好好笑嘅。我有啲 model 明明 call 佢喂，幾時做 show 啊？幾多錢啊？咁樣乜乜乜幫邊度做啊？咁到時幾時 fitting 啊 ？stand by 啊？咁樣即係唔識嗰啲 model 就要佢嚟試衫啊，睇下佢得唔得啦。但係識嗰啲唔需要噶啦，邊度你幾時要馬思維嚟試衫啫？或者Decky 啊，即係琪琪唔會噶嘛。咁突然之間，我 sorry 啊，大佬，我轉咗新經理人公司，阿經理人要我改咗個唔知乜差名。嗱，我唔應該咁樣講嘅，但我真係即係要用翻套用翻佢同我講嘅名。但係咧，經理人要我用呢個名，咁咧就咁所以咧，亦都。不可以直接跟你接 job 了，你要高呼他、但是呢整到呢经理人整到呢他们没事做 很多时候都是 的是的整到没事做了，所以他们整到即刻甩了，即是他们整班 model 不再需要经理人，他们红了需要经理人， 是 的，那用自己的名字，然后也都飞了经理人，正常咁，好似以前咁接作咁。 藝人咧就好啲嘅，藝人始終佢哋嗰個做嘢機會即係會比較多啦，同埋 銀即係嗰個銀數高。 係啦，同埋接觸佢哋嘅人比較容易，譬如你話電視台咁你冇可能嗰個經理人話唔會去接個 job， 咁係好啲嘅。但係即係阿妹去到后期啦，就因为都好多人去维护佢，当然我唔知系咪维护紧某啲人嘅利益啦，但系即系终于系维护佢啦，帮佢去隔晒好多嘢啦，咁佢系变咗同外界系少咗接触嘅，佢艺人系梗系接触到佢啦。但是你说一个传媒是否可以接触他呢是比较难的。不过我很欣赏梅艳芳呢，就是他在这个沙士期间呢，即是2003年啦，全香港沙士啦，他做了在这个大球场做了1:99这个演唱会啦，我是全程是有即是在这里看着他怎样做啦。我真的觉得他好厉害，我觉得他厉害是什么呢，一个4岁出嚟 跑江湖的小朋友 ，OK？ 嗯， 咁佢系冇读过咩书，佢自己话佢只系读到 Form One 同 Form Two， 唔好理佢啦。 喺中间读书嘅时候，仲系不断唱歌走堂， 系啦，即系A B C D 都未曾识得晒嘅，佢系可以做到呢一个1:99嘅。大球场演唱会，我觉得佢真系好叻，佢仲要做埋呢一个演艺人协会嘅会长，呢样嘢系唔容易。 1:99个名都去拣嘅， 系啊， 嗯， 吓咁嗱，你做到呢、這个即系嗰、那个演艺人协会嘅会长啦，就大家捧你啦，因为你红啦咁啦，咁、但系你都要做嘢噶嘛，唔系唔做嘢嘅，好多嘢做噶，嗰、那个妹系好多嘢做，然后你做呢个1:99，好多嘅决策要点样做，签唔签名，佢唔系唔系佢话事，佢系要决定。我觉得对于一个系真系咁样系冇乜。读个书出身啦，可能佢即系你要欣赏佢就系佢肯去增长自己，佢去进步，然后佢做到呢样嘢啦。我就睇嗰个演唱会啦，我系由头睇到落尾，由4:00睇到佢完场啦，超级欣赏，我超欣赏佢嗰种嘅劲啊！佢嗰种劲就系佢。你覺得佢你點會識啫？係咪先咧？但你識喎，你又做到啊！然之後全香港藝人係佢一聲號令之下， 個個都嚟， 就嚟啦。 嗯嗯， 由4:00唱到， 我覺得佢有兩個特徵，可能會令到一樣嘢更加成功咧。第一咧就係佢好火熱咯，即係唔係個個人對自己個工作咧咁有熱心， 佢係全心全意咁去火熱。 第二咧就係佢本身有一種唔知點解嘅凝聚力咯，係咁，我覺得佢可能會吸引好多即係 media 或者啲。 你知唔知點解佢有咁樣凝聚力啊？因為佢唔怕蝕底，佢真係蝕底咗好多錢。我都睇佢，唉，你真係點解會同呢一班人做呢啲事情嘅咧？咁佢唔怕蝕底，佢做完之後佢咪笑下你咯，你咩？即係佢會諷刺下你。但他不会说他彻底是在哪里、而这班人他明白他欠了他，当他要做事的时候，他说我要做事了，这班人就来帮他了。 没错， 这个是就是这个真是江湖儿女啊！我你刚才所说的邓达志就是他是有那种的气度，有那种的义气，那你怎可以不帮他呢？是吗？ 行到呢啲位置，佢絕對唔會嬌條扭鈴。 嗯， 系啊， 呢個係好重要嘅。有好多人都係去呢啲位嘅時候咧，即係其實無關痛癢嘅時候咧，佢哋就會俾啲即係巨星嘅巨星嘅一啲唔好嘅習慣俾你嘆噶啦，好多時會 嚇。 但係咧，我覺得阿妹去到呢啲位咧，即係做正經事嘅時候咧。他是會即係執得好正咁嚟做咯， 嚇。係係。咁你諗下，佢到梅艷芳係嘛？佢到最後尾嘅時候，佢都知道佢自己嗰個生命都已經去到差唔多啦。咁佢都係要頂住，佢要開一個演唱會。哇！唔易㗎，即係醫生你知道啦，一個 打住針嚟唱 嚇癌病嘅病人。佢係12月31日走嘅，咁然後佢係12月佢好似嗰年嘅12月開佢嘅演唱會嘅投決嘅時候，你諗下，即係嗰個嘅毅力，你明唔明啊？嗰種嘅堅持， 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好大嘅遺憾，因為咧當時其中嘅 sponsor 咧就係中國銀行，咁中國銀行咧就嗰一期嘅制服係我設計嘅，咁同佢哋比較熟啲，咁所以咧佢哋送咗飛俾我嘅。 哦， 咁咧但係咧我係其實我唔係 aware 阿妹嗰陣時嘅病係去到呢個 stage。 嗯， 哇！但係嗰時我好忙，因為我要飛得好緊要，飛嚟飛去。咁我就話唔緊要咯，今次聽唔到咪下次先咯，就冇咗啦。 啊！ 哇，幾係好大嘅遺憾。 12月30日。 12月30日。 即係我係一個普通嘅市民，我完全冇呢啲beforehand 嘅資料啦。咁嗰時咧，佢演唱會嗰時候已經開始有呢啲風吹緊啦。咁嗰時候我聽到啲人講，我唔信㗎。咁我覺得，哇！演唱會都唱得 OK 啦，係攰啲啫。同埋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嗰段時間有一個廣告啊？去日本拍嘅，係 我睇咗， 好靚 嘅，係啊， 我都冇可能啦，即係咁樣。後屘至發生呢件事咧，嗰時真 係。咁你冇睇演唱會啊？ 我都冇，因為以前睇咗好多次嘅，其實我之前去睇咗好多場。 我都冇，我係拎住靚飛靚位，而係因為我忙。有我即係我成日即係有時一個禮拜我係飛四五次嘅嗰陣時要飛嚟到。 俾醫生睇啦嘛。 咩？我完全係冇概念，係我冇時間話啊邊個幫我去睇啦？我係冇啊，冇呢樣嘢啊根本。 有早知乜嘢啊？ 係啊， 不義啊嘛真 係。 係真係唔知道喎，真係。 即係點會諗到咁咧？ 係咯，即係覺得好不幸啊。 好啦，咁咧11:30新聞之前我嚟只歌，咁呢只歌咧咁我都有啲故事講嘅。咁話説咧。當然我睇完電影啦，咁電影呢個歌咧仲哇好 impressive， 但嗰段時間亦都係好忙，每睇呢套戲咧，去到中間我瞓著咗，睇咗三次都瞓著咗。但係咧到最嬲尾呢套戲只歌出嚟嘅時候，首先就係有個罩艇嘅女仔就唱緊潮州歌，潮州歌又跟住咧就《似水流年》啦。咁啊咁樣呢個歌就好 impressive。當時我係準備緊我人生第一個 fashion show 嘅第一個 fashion show， 咁樣我就。終於，即係呢隻歌係印證咗我當時嘅即係個心態啊，各方面。咁咧我就但未出碟，係電台有個電台嘅 DJ 係幫我 copy 咗出嚟俾我，就做咗我個 fashion show 最後壓軸嘅歌《似水流年》。咁啊，古家露幫我著最後一套衫出嚟嘅。 嗯， 嗰、那個 collection 後來我都叫做《似水流年》。好，梅艷芳《似水流年》。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计划在星期六凌晨12:23发射，飞船将会同天和核心舱对接。三名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将执行任务，翟志刚担任指令长。翟志刚说，再次出征太空感到压力，现在的出舱活动较13年前更复杂、更艰巨和更具挑战，长达六个月的在轨驻留对身心有更高要求，但有信心和有能力完成任务。王亚平将成为进驻太空站和进行出舱活动的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她说，今次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过春节，要第一时间将来自太空的祝福送给大家。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叶光富说，非常期待以全新角度感受太空。台湾高雄市一座大厦发生大火，造成46人死亡、41人受伤。台湾传媒报道，今次是继1995年台中韦尔康餐厅大火之后，台湾死伤第二多的单一建筑物火灾，亦是高雄史上最严重火灾。消防表示，大楼一楼首先起火，火势主要蔓延至六楼、七楼以上范围，大多数人是吸入浓烟造成死伤，而造成严重伤亡主要有五项因素，包括火警发生在凌晨，住户几乎已经熟睡，住户多数是长者，逃生能力较差。一楼至六楼原本是商业使用，以玻璃帷幕为主要建材，火警产生的高温令燃烧速度更快，而梯间堆满杂物不利逃生，以及原商业使用楼层建材装修不符合消防标准。市长陈其迈说，会针对冇管理委员会的老旧大楼强化监督力度。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昨日初步确诊的30岁外佣，他被列为输入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一名外佣上个月17号从印尼抵港，在机场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其后在荃湾思丽酒店强制检疫期间进行的6次检测结果呈阴性。他上星期四完成隔离之后，返回雇主位于大埔天富海湾三期海转十座的住所，上星期五出现病征，今个星期二检测结果呈阳性，但病毒量低，入院后的检测结果是不确定，目前仍然有待检验他是否带有变种病毒。他已经在印尼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在本港曾经居住和到访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受检人士最迟要在今个月16号接受强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35点，升4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24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9，日元113.6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7，人民币6.442，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7美元，卖出价是1798.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北部都会区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整个库房承担的问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固然是需要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债的支出，一个投资来的。过去做这些大型项目其实都是有很多方式途径可以做融资或集资安排，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就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哎，你咁嘅年纪，咁嘅合作，咁嘅感情线，咁大家系睇得投入，咁梗系有啲咁嘅嘢传出嚟啦。即系等而家我哋年纪大咗啦，咁咪少咯。 五十知天命，佢系马神马德钟。 正所谓五十知天命，睇到好多身边嘅人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喺度。而家又会识得，哎呀，物来则应，时过不留啦，系咪过咗去嘅嘢，亦都唔需要留恋，又唔好谂咁多。啊，有啲咩新嘢，顺应佢去做咯。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要去理解一个时代，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描述一个时代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一个时代带给后来的人的影响，亦都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完全看得清。尤其是好像明治日本这么多元的历史时代，以一本书就能够完全理解，非常之不容易。一本书读懂明治日本写得并不高深，用的亦都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的青通文字，中间还有大量的图片图表去帮助阅读，很容易就能够读得完。 日本史权威作者周佳荣教授很清楚流水式历史可能会令到普通读者找不到重点，而他在全书用了风云人物为中心，再赋予不同的主题，以版本龙马、西乡隆盛、东乡平八郎等等数十个人物的行事和选择，作为书写明治时代气息的重点，能够令人感受到明治时代新旧交替，为新青年从头做起的气势。这本书更好的是没有忽略到譬如福泽谕吉、夏目漱石、中江兆民等的文化文学哲学人物，令到读者更加能够理解文明开化以及富国强兵在明治时代同样重视。 明治时代是日本东亚近代化成功的典型例子，也都令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但却又在之后的数十年慢慢地演变成战争和苦难，当中的高低起落正是阅读一个时代不同角度的所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一本书读懂明治日本，作者周佳荣，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嚟嘅广东广西，继续咧同阿小允姐， 系， 系咪小允姐？ 邓小姐你好， 系啦 ，Blues 黄伟康医生，我哋继续讲埋有关梅艳芳。嗱，爆啲嘅今次吓呢一节爆啲嘅呢啲嘢， 爆 啊！啲小允姐咪后讲咧，原本1992年阿妹系结婚嘅， 系，咁佢其实92年梅艳芳咧系谂住要退出娱乐圈，因为佢要结婚啦。因为他找到一个好的男仔，跟男仔叫坡，他跟坡的认识是在马会的健身室，因为梅艳芳那时候就是筹备他一个红馆的演唱会，所以他去做主音， 主物联系啊， 那些是那些坡呢 就是在英國回來的，他完全不知道誰叫梅艷芳，尤其是那時梅艷芳是素顏，即是 沒化妝，沒 化妝，是沒化妝，什麼都沒有的， 洗盡圓滑那段時 間。那他呢就看到梅艷芳在那裡做 gym， 他覺得他做得不是很妥當，即是做得不是很對 instruct 他 是的，他就是他就教他啦，而他是不知道他是梅艷芳啦，這件事對於梅艷芳來說那 陣 時那陣時來說九二年梅艷芳是 紅得咁緊要， 八二年已經係攞咗呢一個嘅 新秀 冠軍，係啦，八五年已經開第一個紅館演唱會，九二 年竟然有一個人係 唔 識 佢， 哇！你諗下，對佢嚟講嗰種嘅。即是感受啊， 吸引很大的， 好好啊， 阿寶珠姐的時候結婚都是的，因為她的前夫啦，就是不認識她，在外國，因為 是所以他們呢就拍了拖半年之後呢，梅艷芳就在她九零年的演唱會呢，她呢就宣布了，她說我唱埋呢一个演唱会啦，我唔唱啦， 退出娱乐圈啦， 佢退出娱乐圈啦。咁我大家好震惊啊，点解啊？咁样，咁佢话系啊，我唔系，佢唔系退出娱乐圈，九零年佢唔系退出娱乐圈，佢系唔攞任何嘅奖项，歌唱嘅奖项，佢继续拍戏，佢继续为慈善。唱歌，但是他就是不拿奖，我好震惊啊！哇，你知唔知喺九零年嗰个最后演唱会系震惊到咧，系爆到不得了。咁原来咧，佢系计划九二年咧就同呢位阿坡结婚，因为阿坡咧当时咧就喺英国留学嘅，咁佢咧就要系等他读埋嗰两年书，去大学毕业啦，系商业管理啊，即系 business management 啦。毕业咧，咁佢咧就会同佢结婚噶啦。 系 呢个系梅艳芳嗰个嘅计划嚟噶。哇，嗰阵时系咧情爆到不了。咁我记得咧就张国荣咪都话。退休的， 是啊，去 Vancouver 嘛。 我去到去到呢一个温哥华咧，同阿张荣讲话：你唔好退休啦，你咁33岁退休，闷鬼死你啊！喺个咁嘅温哥华，佢唔得，佢话我而家 宣布咗啦嘛。 哎呀，我唔可以好似阿妹咁样啊，出尔反尔，唔系。冇人出意反意，阿妹復出是應該的。你呢就是另外一件事嚟嘅，你呢就不是復出歌壇，復出影壇，即係張國榮另一件事啦。但係即係梅艷芳係諗住咧，九二年咧就係要退出，咁咧就係要嫁作呢個陳家富，就係呢位是阿坡 Chan 的做坡 Chan 的太太的，咁但是咧，即系好 不幸， 即系我谂呢个都是命运，或者是佢嗰个嘅剧本啦，人生的剧本的安排啦。因为梅艳芳咧系一个非常冇安全感的人嚟嘅，但系你唔可以怪佢，因为佢由细到大，佢未见佢爸爸，佢四岁出嚟唱歌，佢成个人生系冇安全感，佢要靠自己嘅。咁阿婆一走啦，咁佢就觉得好唔知点啊，好冇安全感。佢咧就阿妹妈。据讲吓，咁咧就系阿妹妈咧就去帮佢求神问卜，究竟呢、這个阿坡先生咧系唔 系佢嘅真命天子？ 系啦，妹妈讲翻俾梅艳芳听咧，就系个卜文咧就话呢位阿坡先生咧就呃你嘅， 佢咧係其實有好多女朋友嘅，就唔係你嘅終身伴侶嚟嘅。哇！梅艷芳真係晴天霹靂，即係佢正戀曬，即係你要明白一個咁忠於愛情嘅女子， 佢忠於愛情㗎。佢由頭至尾都覺得佢係 非常忠於愛情，係好追求愛情嘅人。然後佢一個咁愛嘅男人。跟住有人話俾佢聽，有人係個卜文啊，卜文啊嚇，咁咧就話俾佢聽，唔係㗎，呢個點點點點點，佢係真係不停嘅同阿坡嗌交，係要越洋啊，因為阿坡喺英國，佢喺香港，咁咧梅艷芳不停嘅同佢嗌交，不停嘅問佢好多嘅問題。咁你都估到個下場係點咯？係嘛？夏威廉 嗰個得一個好後生嘅男仔，佢都唔知點 handle。係 啦， 係啊，佢哋講嘅情況，佢都唔知點 handle。同埋咧，因為佢相對嚟講啊 ，OK， 呢個男仔嘅背景係點？即係佢即係佢全心係點？我哋唔知啦。如果當係正常，係佢心目中佢識嘅一個比較簡單，連佢係邊個都唔知嘅一個男仔嘅話咧，佢哋唔識應對嘅，因為即係佢係好簡單，佢識一個女仔，佢要同佢拍拖，同佢結婚。就係、是、咁簡單嘅啫，突然之間你抌咁多嘢咧，原來哦，我唔係淨係娶你嘅，我係娶埋你同埋你旁邊係咁多咁多咁多咁多 questions， 係啦，咁呢個係佢哋驚嘅，其實好多人都係會驚嘅。 娶埋班 fans 啊， 係啊，最緊要班 fans 啊。同埋佢班 friends and fans 啊，係 friends and fans， 有 R 有冇 R 嘅，係 啊， 咁所以都唔簡單嘅啦。講深句啦，即係唔好話梅艷芳天王巨星，即係永遠嘅天后。我哋普通稍微有丁堆行出街，有人認得搭地鐵，有人知道鄧生點解你坐地鐵嘅咁，即係 even 係咁，即係我哋稍微有啲感情上邊有啲，即係想有啲活動啊。 系 你避唔过噶， 你隔篱啊，千祈唔好 有个、 哎、医生隔篱啊， 有个即系有个记者影咗张相， 就 已经隔篱呢个人就唔见咗噶啦，就会消失。佢惊噶，佢哋惊噶，佢哋唔 prepare， 佢哋唔系 prepare 要即系去做呢个角色噶。佢哋个剧本同你嘅剧本系唔一样。 系啊，即系所以有阵时你都会觉得即系巨星系有佢个付出嘅，佢个付出系。即係一個巨額的付出咯，即係巨星有 非常巨額 的付出啦。 即係我諗咧，感情上面嘅情緒、金錢都不在話下啦。即係 即係唔好講錢啦，即係佢個付出係佢嘅幸福啊嘛。即係梅艷芳係付出咗佢嘅幸福嘅，喺即係呢一件事上面，即係佢其實咧，即係。我所識的阿妹咧，就係佢好想有一個幸福家 庭 啦，有一個好錫佢 嘅 老公啦，咁啊，咁但係佢就係付出咗佢最想要嘅嘢咯。咁所以我就話佢係即係佢落入凡間，即係佢你當佢係一個即係一個天上嘅嚇， 係 一個係唱歌嘅天使，個落入凡間嗰個任務啦，佢就係俾啲好歌我哋啦，然後又話 俾萬千觀眾聽眾去迷戀佢， 係啦， 啊佢唔係屬於一個人嘅。 系，咁同埋如果唔系佢，我哋都唔知道当年原来有啲即系细路女吓，四岁就要喺一个地方咁样为生活咁样埋葬。咁我觉得佢虽然系四十年嘅短短嘅人生啦，即系你谂下四十年短短嘅人生，佢四岁就开始要去 佢做嘅嘢系多好多人好多细嘅， 系咯， 系好多细，即系唔系个四十年嘅问题，个四十年咁短嘅人生对其他人嚟比，但系咧即系佢系活过好多人好多细咯。即系我都曾经试过咧，有个好敏感嘅一个朋友，即系个朋友佢朋友个妈咪喺以色列嘅，佢就唔系以色列人，佢唔系犹太人，佢英国人嚟嘅。咁咧佢系咁咧，但佢话我妈咪系个 witch 嚟嘅，即系咧佢系好敏感，对人敏感咧，佢会话俾你听。 女巫， 你要小心佢讲嘅嘢俾你听，你当系娱乐好啦，你唔好当系真啊，因为佢会吓亲你噶，佢会讲嘢俾你听。咁我真系去到海法港去探呢个朋友嘅妈咪，咁朋友喺英国读 art 嘅，咁系一个好出名嘅以色列嘅一个艺术家嘅 family。 咁咧就嗰、那個媽媽咧係即係同我拖住我手入去佢屋企，咁咧就又再睇睇，呢個即係 Star of David 喎、哦。 哇！ 咩叫 Star of David？ 大卫之星啊，六角星，以色列嘅国旗嘅粒星。 哦、啊、哦， 呢、只手系有个六角星。 嗯， 咁啊讲，佢话咧，第时咧，你佢读紧书嘅学生啊嘛，仲系，有好多你想做嘅，你做得到嘅。 嗯， 但系有个条件嘅，上天同有交换嘅，你一个好长嘅时间，你都冇感情。 嗯， 系咪真先？ 真， 哦、 真，直至到我话我半退休啦。 嗯。 我半退休之后呢个情况是改变。 嗯。 咩意思 就半即我真的半退休之后我先识我先识我 partner 咯。 哦。咁系几多年嚟嘅事啊？ 即系五年前啫嘛，五六年前咯。 我知我知。 我六年前半退休，五年前先识我 partner。 我知佢同你讲。 嗰时我系廿三岁。 嗯 我廿三岁， 咁 做乜都唔知啦。 我又唔会爆你几多年嘅。 系啦，咁 anyway 啦，咁就即系我哋已经系小 potato 啦。咁你同梅艳芳，你谂佢要付出几多啊？更加多，即系好似其实即系入边咧，其实 OK 讲翻 Anita 套电影入边咧，一个情节咧，即系我都谂唔到电影公司系会拍呢个情节，就讲佢系当然我哋即系个日本餐厅啦，其实系。咁即係佢俾人打嗰件事咧，咁即係電影都做咗出嚟，夠即係咁，即係即係俾大家公開俾大家，你唔好估啦，真有件事咁嘅事發生咧、當時嘅心靈幾震撼啊！你嗰陣時係做緊 media 嘅時候， 震撼嘅、其實我唔係好想提呢件事嘅， 係， 我覺得因為件事咧係梅艷芳係出於一個兒戲啦，咁然後佢招致一個好他要离开这个圈成年的结果呢其实不关他事的。那件事不是他的错、即他没有犯错他只不过是维护一些人。所以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即看这套电影我跟你一起看的嘛 是 不是我看的时候呢我都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节呢因为我们很早看我们不是现在看的。我们是一个月之前看的。 是的。 那是没有人知道套戏究竟讲什么。我看到那里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情节的呢 那原来呢即根据下根据的剧本呢就是因为这套戏即是这一个即是梅艳芳被掌掴的事件呢就令到梅艷芳咧就會係行善，我覺得咧就或者嗰個行善嘅力度係加大咗， 加倍。因為佢之前都行善，我相信佢係 係啦，直情係啦。其實之前咧梅艷芳都已經做好多善事啦，不過大家冇咁著眼，就係、覺得為人行善。亦都梅艷芳保持低調，咁所以大家就唔係好注意到。咁然後咧有呢件事之後咧就啊、原來佢又做咗呢啲，佢又做咗嗰啲，又做 完全都好多唔同種類嘅善事， 係啊，係咁係後屘係多嘅。咁後屘多關唔關呢件事嘅事咧，唔知道。不過行善永遠都有人得益啦，係嘛 ？William， 咁有人得益咪 OK 咯。咁我哋唔需要去深究究竟佢係為咗乜嘢行 善 咯，係嘛？咁總之做咗一件善事，有人去受惠，咁我哋覺得即係都要俾一個tribute， 即係致敬俾梅艷芳嘅。咁佢又做咗咁多學校啊，又幫內地好多嘅 好多籌款，做咗好多籌款，係各方面係啦。即係其實咧，即係我諗，即係而家我哋講緊梅艷芳啦，我哋都其實 basically 我哋同一個時間嘅，我哋同一個時間嘅係八十年代。 連 Blues 都係因為你參加即係讀緊大學，你參加呢個新秀嘅時候咧，嗰個妹都係你個即係其中一次嘅，係啦。咁所以我哋係同一個時間嘅。但我相信咧，佢嘅 legacy 咧係喺我哋嘅時間之後係會一路延續落去。即係佢係佢一個即係佢嘅身份梅艷芳呢三個字咧，係應該係一個神啊， 叫咩神呢？即係好似我哋講Diana。Princess Diana 是一个神，咁本来希腊神话入边嘅 Diana 都系一个神，其实佢哋唔系真系由天上落嚟嘅神，但亦都可能由天上落嚟嘅人，即系由神变成人咧，然后佢哋，但佢留低嘅传记啊，各方面嘅嘢咧，就俾我哋一路传颂，一路讲，即系曾经，梅艳芳系香港女儿，佢亦都即系佢留低嘅故事系香港嘅故事，而呢个故事咧系永远咧都系喺我哋心里边啦，喺我哋身边啦，同埋一路。會滾傳下去咧，係比其他好多 generations 嘅人咧，係會去即係去回顧啊，去認識啊，同埋去再去細究，即係所有有關梅艷芳嘅歌啊、電影同埋佢嘅事蹟。 所以佢落入凡間啊，落入凡間啦，係嘛？ 落入凡間天使啦，係啦。 嘅天使佢嘅使命咧。就留低一啲好嘅歌， 好嘅电影， 好嘅电影， 好人好事啊！我觉得佢真系好人好事，即系一个奋斗，即系一个香港嘅故事咯， 系一个传奇。 好多谢小欣姐今晚系参加我哋，真系好难得啊！抽身嚟过嚟帮我哋，有好 多 啲港台监今晚系因为系公众假期多咗十分钟俾我哋， 哇！太好啦， 好 多谢多谢。 星期五晚听晚咧系由梁敬国、黄仲远、周子欣讲由非法讲到创新。十二点钟新闻之后有基歌，有基歌有好歌，大家唔好离开。OK， 咁最后呢只歌咧，咁就系当然系妹嘅歌啦， 系 《夕阳之歌》。 哦， 嗯， 佢最后嘅 系 《 夕阳之歌》，但系佢唔系夕阳，佢永远都喺度嘅。 嗯，冇错。 Thank you， 拜拜， 拜 拜。 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雨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就觉光阴褪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无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雨花，变色我交错梦话。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分波总心灰淡，路上分等。